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6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旅游方面。近日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公告称，从今天起在现行参观线路基础上启用一条新的参观线路，以应对旅游高峰季一票难求的问题。新开辟的参观线路为由雪城出发，依次经过德阳下、白宫门廊、东大殿、西大殿、观世音本生殿等一共15处景点。散客需要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在参观前一天到预约窗口进行预约，预约券可以免费领取。据了解，今年以来在西藏全域全时旅游政策推动下，西藏旅游持续高温。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自治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11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说完西藏，我们再去云南看看。继丽江玉龙雪山每天游客量控制在10000人之后，云南丽江市市长郑毅在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说，热门景区丽江古城和泸沽湖也将实行流量管控，具体的限流数字还在测算之中。除了限流减轻资源压力，丽江还将通过文化业态导入，破解之前被人诟病的商业化过浓问题。在寸土寸金的丽江古城，政府会拿出17个院落开辟名人故居、东巴象形文字体验馆、纳西文化演出等文化场所。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中国公民财物被盗被抢案件频发。近期瑞典发生多起枪击案件，造成人员伤亡。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再次提醒广大赴瑞典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保护人身财务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几场展览。由北京画院等11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专题展览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一共展出了齐白石山水画作160多件，是今年来规模最大的齐白石山水画展。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晚年山水巨制《山水12条屏》也首次离开山城重庆，在北京展出。这幅画是齐白石一生中画过的最伟大、最重要的画作，目前在世可见的只有2套。它集合了齐白石山水画的所有造诣，每一屏上都题有齐白石的自作诗和印章。由于作品的稀缺性和珍贵性，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这套作品只在展览中亮相1个月。为期9天的首届国艺园非遗文化深度体验季正在北京红玉博古玩城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9号。最后再来关注即将发生的美丽天象。天文预报显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月全食将于7月28号现身天宇。天文专家表示，因为月球处于远地点位置，这次月全食是21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月食，全食阶段可以持续1小时44分。我国除了极西部地区可以观测到月全食过程之外，大部分地区可以见带月日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白天是22.3摄氏度，大雨，东北风。今天夜间呢是小雨的天气，微风转北风。那我们看一看，相对湿度呢是57%，今天可能湿度还是到夜间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各位注意及时的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有点水的功夫，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又是一个周一，这个今天是大暑节气是吧？ 嗯，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哎呀呵， 嗯， 确实啊，这说这天有雨啊，外边是直烤的慌啊。 是，最近可能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就是临近的一些天气的预警的提示，包括一些预警解除的提示啊。 等 会儿我们看到相关的提示呢，还会跟大家及时来报告。注意防雨。另外呢，就是这个防暑降温啊，最近到了一个就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嗯， 注意一下这个，保证自己在湿度啊比较合适的这个环境之内，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中暑。 哎，对了啊， 什么环境比较合适？电影院就是其中一个地方啊， 对， 一到周末电影院里面人多啊，商场里有人多，人说吹空调去。 哎，这个想寻找真正的冬天嘛，一定要去电影院啊。 真正冬天， 很多电影院真是太冷了啊。 哦，你都有这感受？ 有一些电影院呢，它很贴心，尤其是 VIP 厅啊，会给发一条毛毯啊。这个，但是 哎，我怎么从来啊，我那个不行，档次没上去。 不是，一般来说，这个电影院它会是吧？这个空调真的有的开得太凉了啊。确实是很影响身体健康， 提醒一下院线啊，注意一下， 对， 也不要弄得太凉， 温度合适就行， 温差太大人也容易受凉。 对，另外有一些这个在风口的那些位置，你真得准备点毛毯， 浪尖呢， 哎，没错啊。 好，我们今天周一还是例行公事，周一小盘点啊，也是小甜点的时刻，希望这个甜点能够在周一跟大家一块儿来啊。这个 哎，吃点 这样的坏天气， 吃点甜的，热量高，到电影院您就不冷了。 嗨，还是那套啊。来，周一小盘点，我们第一个程序呢，首先是要问问各位，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你的观影 最佳片单是哪一部啊？ 嗯， 今天我们的小盘点还是从票房开始说起。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包括上一周周五，上周五我不在哈，你们是关注了一下某一部电影是吧？ 对， 那个争议特别大的电影， 嗯，特别好。虽然你不在，但是你也压不住我们，嗯。 这是什么道理吗？ 邪不压正 吗？哎呀，邪不在啊，你光脚了你。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包括周五的这三天当中啊，票房情况到底如何，在全国以乃至咱们北京的这个票房的排行究竟是什么样一个顺序，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刚刚过去的周末是2018年7月20号，也就是上个周五，一直到刚才7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10分，这个票房排行情况在全国大盘呈现，我们看到的前五位，他们分别是，排在第五位的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这个真的是奇了哈， 那奇了， 奇了怪了， 确实 不下榜了，这部电影 厉害厉害啊！这个害得我昨天又把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第二部重新看了一遍啊。 哦，第二部大电影是吧？ 啊，对，看完之后我就说这三得好成什么样是吧？大家得这么去看啊， 太捧场了啊！ 哎， 这回赶上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前后嘛，所以呢，这部电影真的是受到了特别特殊的待遇啊， 嗯，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亿4000万。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当中，它的票房情况，全国收获票房是9225000，还是很厉害啊，接近1000万了啊， 嗯， 然后它的观影人次是265991人次， 哎，20多万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全都去看了《奇遇记》啊。 那么看看全国大盘，排在第四位的是神奇马戏团， 哎，嗯，这个 这是一新的动画片， 哎，对了啊，嗯，这个因为有大咖去配音加持啊， 嗯， 看来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嗯， 啊， 它的票房呢，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到在周末三天是2682万1000元，观影人次达到800912人次， 嗯， 排在第三位的依然是电影《邪不压正》。它的累计票房现在已经是5亿3200万， 嗯， 虽然他们很多人都预言说它到不了10个亿是吧， 嗯 啊，但是它在这个周末呢收获还是不错，7762万的票房， 嗯， 观影人次还是占据了大多数啊，一共有2149443人次的观影人次， 哎，嗯， 排在第二位的是还是某部影片啊，排在第一位的是摩天营救， 哎，这个我们这个小魔咒啊又灵了是吧，就是四点有戏是一个， 你说哪个不好，嗯， 哎，四点有戏这是叫票房的晴雨表，我们看上哪个电影， 你看见是雨就是晴天， 哎，这电影准泥啊，我们说哪个，哎，这好像有点担心，嚯，你看这票房， 我们的主题歌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哎，我这倒是无情却有情， 哎，摩天营救呢累计票房已经达到3亿4400万，它在周末三天全国的这个观影人次达到了9615863人次，非常厉害了啊！ 嗯， 然后它的票房呢，在周末三天收获的，我们刚才说了是3亿4000万，现在累计票房也是3亿4400万。 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周一在盘点票房的时候很有意思，在盘点完全国大盘之后，看到北京的票房，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啊。这些小小不同到底是谁造成的呢？那除了咱们还有谁？咱们北京的朋友们，对不对？ 哎， 北京每次的这个跟全国的票房情况啊，我们看到排行情况有雷同的部分，当然这个雷同是一定的，大的趋势是相同的，但是总是在一些小小的环节上有区别。比如说今天要说的排在第五位，北京周末第五位的这部电影，就是跟刚才的全国票房有极大的不同，它的名字叫《汪星卧底》。还记得我们上次说到《汪星卧底》的时候提到说这不是一部动画片， 嗯， 但是它用的是真人给动画，不，给那个宠物角色配音， 嗯 啊，是这么一个片子， 嗯， 它的周末三天累计票房，我们看一下周末三天的票房是665000元，虽然不太多， 嗯，嗯， 但是它还是占据了北京的票房排行的第五位， 哎， 它的观影人次是17375人次，累计票房已经达到8827700元， 嗯。这个汪星卧底啊，看来在北京地区来说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要厉害一点啊。 现在这个看看这个什么宠物电影的北京看来居多是吧， 对，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已经是这个风潮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是 啊，该看的愿意看看完了， 没错，嗯，排在北京大盘第四位的和刚才全国的票房应该是一致，神奇马戏团在北京地区的 周末三天拿到了200万的票房，观影人次45769人次。电影《邪不压正》还是排在第三位。北京方面，它在周末三天拿到960万的票房，观影人次是204853人次。 嗯， 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巨石强森的《摩天营救》。 哎，这个电影啊，就是，我们这个预测说它的票房可能会不如预期。 嗯，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说是在北美那边呢，大家觉得这个口碑一般啊，就没有这个得到更多的赞扬。还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说呢，同类型啊，这巨石强森拍的也太多了啊。 对， 但是他们就为了去看什么呢？就为了去看强森那个叫交代代言嘛。 对 啊，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什么叫交代啊，代言， 交代言啊，嗯， 还交言呢，这是越说越有味儿了。这 啊， 刚才说的这是北京地区的周末票房排行情况，我们看了一下最后这个的。在北京这三天多的时间，去看《摩天营救》的依然有374507人次啊， 嗯， 也就是说票房在北京还算是挺不错的。那么说完了这样一个这个票房的排行情况，接下来咱们要具体来分析一下，另外来看一看在本周依然在上映的影片、热映的电影，值得关注的还有哪些？包括在本周五即将到来的啊。强强相撞的两部电影我们在今天都会说到。当然在这个周一我们说过了，应该是一个叫限弹时间啊，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哎， 究竟还有哪些影片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进入今天的周一小盘点的第二个环节。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文艺观影周一小盘点就在四点有戏，我们马上来看一看刚才赵亮所说的这部电影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依然能够这么强势的出现在中国的电影排行榜上。 嗯， 因为它在北美的的确确是遇冷了。我们说的是哪部影片呢？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影片啊，它就是巨石强森在今年应该没算错的话是第三部是吧？ 嗯， 第三部来到中国的电影叫做《摩天营救》。 My family is trapped 240 floors in the air。 We got this. How did you get in the building? Jumped off a super crane. What? 摩天营救啊，为什么在中国票房这么好？是张亮是包场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嗨， 因为这个电影，我们预言的确确实实是说它有很多很多的不足的因素啊，或者它有这个障碍嘛，是吧？ 哎呀，周日版的时候我们说了，巨石强森的这几部电影、是吧？跟大家盘点一下之后，忽然之间，我相信很多朋友 这幡然醒悟是吧？ 听完我们这个唱衰之后，马上到电影院一看究竟 啊。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啊，来证明你们是错的。摩天营救的三天票房破3亿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跟北美完全不同。刚才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们再看一下北美的这个票房排行榜啊，跟咱们还是有很大区别，因为有很多电影呢在咱们这儿还没有上映，或者说它可能不会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出现。 好， 那么排在这个我们看到第七位，这回在7月20号到7月22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美周末票房榜上，《摩天营救》是排在第七位。它在这个周末拿到的票房是1096万美元。你说多吧，它不太多，因为它跟前面我们要说到的再往上走啊，这个排行榜的前几位来相比的话，确确实实是受了很大影响。 嗯，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三位《精灵旅社三》现在已经是2315万美元，光一个周末啊。 对。 然后《妈妈咪呀》的第二部是3438万美元，还有你最喜欢的那个 丹泽尔 华盛顿的《深渊人》第二部3580万美元，三天时间， 《妈妈咪呀》都出第二部了。 对啊， 我的妈呀！ 要顺便说一句的是，在这次的北美周末票房排行榜上，据说有80%的电影是续集电影，这是有史以来北美票房榜 排行榜啊，周末排行榜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对，你看这个从第六部这个《侏罗纪世界二》，第五部《超人总动员二》，第四是《蚁人二》，是吧？第三是《精灵旅社三》啊， 《妈妈咪呀二》《深渊人二》。 对对对。但是好在你比如说这个《超人总动员》《侏罗纪世界》，它也不影响你去观看这个独立的这部电影，倒是至少这个应该是这样哈。 没错，刚才说到《魔镜营救》，它在北美市场确实是不行，这回啊，据说在首周末拿到票房就不太高， 不太高， 是低于预期的。 对， 这三天时间呢，在中国拿到3亿的票房，到底大家爱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好评是怎么说的啊。有观众比喻这部电影说，一张票等于10次蹦极。 嚯， 看到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部电影当中那个蹦极的镜头啊，空中跳跃的镜头是非常多的。 没错，哎、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短短3天看了2遍《摩天营救》。 哟， 哎呀，是这位朋友救了《摩天营救》。 嗨。这个蹦20回，这也是够累的啊！ 是，之前也有人担心说，这部电影除了巨石强森之外，我们知道当中还有一些演员，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也算是比较红的人物哈，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昆凌，是吧？ 对， 就是在里面是一个女杀手， 哎，啊，这个人说了。这个要不是这个小公举啊，可能对昆凌不太熟悉啊， 对， 就是对他演技呢也不是很有信心，但这次看完之后觉得哎演的真的很不错啊。他说这个演技叫肉眼可见的好，我也不知道这种好是一种怎么样的好啊， 肉眼可见的好是吧。昆凌到底演技如何，有一段小小的英文特辑，我们可以稍微来感受一下昆凌以及他的对手们是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My cat is cold. She likes killing people, and she does it efficiently. So she just doesn't care about anything, just her work. She's just raised to be a killing machine, so that is what she's doing. She's very petite, but really tough, and worked so hard, and was so great in the movie. She was committed. She'd come down and train and rehearse. I have no martial arts background, but I did quite a lot for this. She was like the silent assassin. She gets to take the big guy down with a taser to the chest. He's huge and I'm small. Everything kind of came together in a perfect storm in this fight. It's always better to be a badass than be a good person in the movie, because you don't do that in real life. I wouldn't bet against her. She's going head to head with anybody, that's for sure. 还有人说这个昆凌出现在这样的电影里，你丝毫不觉得有违和感，因为他是一个混血儿嘛，所以他的这个面貌啊，各种这个形态啊，跟他们还是有一致性啊。 哎， 而且其实强森对他评价很高啊，他在当中还说你这个表演的时候，虽然这个我们都是啊非常和平的这种非常友好的这种环境和氛围，但是你还是可以踢我屁股。女杀手昆凌，好评呢是说到了这一部分，那有一些这个我们今天给他起个名叫非好评，为什么呢？也不算是差评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有很多人很担心，像这样的套路式的好莱坞工业纯工业化的作品啊，现在已经太多太多，似乎大家这个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不太会对这样的就是传统的这种营救行动感兴趣了。我记得上次就是在周末的我们的节目里面，你还提到虎胆龙威， 对 吧？啊， 这个人家巨石啊，就是明确说这个电影虎胆龙威对他还另外一部想不起来、啊、 有影响是吧？ 哎，对，是对他有影响，也是让他产生这个灵感的一个源泉啊。 那这回呢，有影评人说，影片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套路化啊，跟虎胆龙威当时还是差不多的这种剧情吧。另外呢也说到了几乎是商业片的通病，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剪辑 啊。 他们举了个例子，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跳来跳去的巨石强森叫违反地球重力，对吧？ 对， 跳进大楼，然后胶带，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胶带代言是吧， 叫胶带代言，对，他那个胶带呢就是承受力特别强、啊、 拿胶带可以玩高楼的 攀岩、啊、对对对啊，他那么大体重，你说这胶带我觉得是吧，确实还蛮结实的、啊、 所以有人很为这个胶带的这个生产商啊叫好啊，这回是成功的能够植入到这部电影里。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这个姜文那电影是一样是吧，人家就是很姜文，这个就是很好莱坞，很营救，很巨石强森，很套路化，是吧？喜欢的呢那就是喜欢的不行，那不喜欢的也是因为如此也就不太喜欢。票房证明是吧，我四点有戏的这个忽悠还是挺有效果的是吧。 下次你继续唱衰是吧。 我们也说这个好像有点审美疲劳，你看大伙儿还真捧场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 看看吧，看看后续这个这周，因为有很多这个非常重磅的国产电影来上线哈， 对， 看看能不能够啊，让他的这个营救的这个旅途啊，这个票房能够减缓增长的速度， 就是继续中国市场救传奇了， 哎，是 就是传奇影业了、 哎 哎哎、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刚才的票房排行榜上，我们顺便提了一嘴啊，因为它排名的情况不错，好像是排在第四位，在全国大盘以及北京的大盘、 对， 都是不错的啊，叫做《神奇马戏团》。 Welcome to Animal Circus。 Angel，这个名字起的其实不算是特别新颖。啊，甚至有一点俗套，但是这神奇马戏团呢，他的导演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是指导动画片《花木兰》的，那导演叫托尼·班克罗夫。 哎， 啊，他呢在这次运用的你刚才说那个豪华配音，确实很非常非常厉害。 对， 艾米丽·布朗特啊，卡拉辛斯基、伊恩·麦克莱恩、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都是为动画片配音。 对，啊，然后这个影片也获得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动画单元金爵奖的最佳影片的提名啊，成为今年暑期特别具有实力的动画电影之一。其实我觉得呢，这个电影这个应该会随着口碑啊、再发酵一段时间呢，可能票房增长的速度还会再起来啊，因为这个名字吧，这个还有现在遇到的这种竞争对手啊，使得他一开始的这个好像能量爆发的不是很足啊。 对，而且他最近是遇到国产电影一个爆发时期，是吧？ 对对对对， 刚几部大片都在抢市场，所以他可能是夹在中间，不是特别好受。这个影片讲的故事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男主角的欧文意外得到一盒动物饼干，然后引发了一段神奇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特别联想到了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 哦， 神奇马戏团嘛。好了，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在这周你还期待哪部电影？究竟是我们一会儿会提到的《西红柿首富》啊，还是那部《四大天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 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 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下半时段我们的互动问题又来了，刚才提到说在本周五有两部电影要强强相撞啊，火星撞地球的分别是四大天王和西红柿首富。 嗯，对，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首饰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西红富的这个人呢，他买了一堆首饰。西红富首饰吗？ 西红柿首富。 哦，反了。 哎，就是你买房你得首付，知道吗？ 啊、哦，首付。嗨、哎，是这个首付、啊。 嗨、哎，其实还是就是第一富有的啊，首付。 首付还用付首付吗？付首付的 不都是全款的是吧？ 不是首付啊！哎呀， 哥、 哎。 您这俩人付不起全款的，哎，捞到首付、啊， 我当不了首付，我能当副手。嗯、 这个周五啊，你看你是当哪个？今天是一选择题啊 啊！ 我发现最近拿这个做选项的媒体比较多啊，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和来自开心麻花团队啊沈腾他们弄的这个《西红柿首富》， 嗯， 在同一天选择了同一天，而且在暑期档里面同一天来上映， 嗯、 这还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 就喜欢这个硬刚是吧？哎，跟你刚一把。 到底谁会笑到最后？ 哎， 这个周五你到底选择哪一部？来说说你的理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赵亮好像有一个消息没有发布哈、啊，就是说、啊、这个说理由那不白说是吧？到底怎么不白说呢？就我们这两天啊，这两天，今天我先统计几个人，好吧？ 啊、哦， 我们先留一名单，行不行？ 嗯，行行行， 你看我帮大家争取福利这么不容易，好吧？这周这两部强片啊，强档在周五会相撞，您到底会选择哪一部？ 小意思，您说吧，想看哪个？张帆负责。张帆都转了啊， 好， 可以拉家带口啊。 刚才其实已经有人会提到了啊，这个糊涂旁观者在一开始就说周五打算去看看四大天王，这是我们还没有问的时候， 嗯， 自动回答的问题、 嗯、 啊，会抢答的问题。 嗯， 他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嗯， 第一，前两集都看了， 哎， 第二，徐克的片子效果应该不错， 嗯， 去看看 IMAX 版本的。 好啊，明白了。前两集都看了，这集不看对不起自己，是吧？ 是 然后看 IMAX 版本的，要不对不起徐克，是吧？ 嗯、看了以后是不是对得起呢？我们来看一看《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据说啊，我看这两天的宣传都说这是徐克十年来最好的电影。 嗯， 是每次说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心里有点虚，你知道吗？ 啊、 嗯，因为这种捧得太高啊， 嗯， 他也容易摔得比较狠， 是吧？哎，这至少是徐克近你两年来最好的电影，反正近两年来没别的电影。 没有。这是昨天刚刚在苏州举办了全球首映礼的一部电影啊，叫做《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他的导演是徐克，主演大家就已经很熟悉了，前几部当中都出现了啊。 哎，对， 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阮经天，这回又加了马思纯。 地不空，誓不成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恶鬼，恶鬼缠身，身不由己啊！ 恭喜幻天真人，认我大唐国师。 那就请真人演练大法，让朕开开眼。 遵旨。 我一听这个真人，我就想起来那个最早的《倚天屠龙》那当中那个张真人。 嗯，对， 就是、可惜那个不是一个朝代啊。 哎， 这是徐克的新作品，叫做《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嗯。 昨天这个首映礼其实挺有意思的，他在苏州，他们专门怀疑现在有一个那个乐园是根据这个电影弄的。 哦， 电影的一个乐园， 嗯， 希望可能弄成像环球啊，或者是这个像迪士尼那样的。 迪士尼，哎。 啊，他好像几个场景在几集当中出现那种大的宫殿群呢、啊、 嗯， 什么一些特殊的场景在那个乐园里面都有展示，都是远景。 嗯 啊，那这回呢他们说是在这个浮土底下举办的全球首映礼。 哎，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可以说是必由之路啊。就为什么迪士尼他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带给大家这样的影响，除了说这个动画片它本身喜闻乐见是吧，但是你看呢，它在这个乐园当中，它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一个体现， 嗯， 就是它其实是对自己的二次的营销。 其实你知道啊，这个看电影啊，你老是看得见，要摸不着，是吧？很多东西是符合你想象的， 嗯， 它可以满足你好多精神的需求。哎，在这之外呢，他会发现你其实还是特别想跟他再次接触， 再去挖掘。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周边出来了，然后如果有电影实际的场景打造出来作为乐园存在的话，你会深入其中。你们不是每次看电影都是说看见他们宣传叫身临其境吗？ 是是是。 那如果真的让你身临其境的话，你肯定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回呢，这个首映礼首先是办得很成功。另外在首映礼上呢，徐克有一个话，他说要让大家看到狄仁杰奇案当中完全没有过的不一样的感觉。那这回呢也是刚，我记得在前不久赵亮曾经说过那个狄仁杰有好多故事啊，他其实是新加入的啊。 对，对对对， 在狄仁杰的我们看到那个传奇当中没有， 那个片单当中没有。 对， 这个就是新22部当中就没这一部、四大天王、是吧、我以为是那个张学友黎明他们来呢，是吧刘德华在第一部已经来过了、 来过了、后来赵又廷这个造型戏你别说，有的时候跟刘德华那个远看还挺像的、 对对对、确实是 有延续性。狄仁杰这回是升官了嘛，在四大天王当中是延续了上一部啊，像上一部应该是神都龙王是吧、 对，因为他就是说那故事是有连续性的、他就是把那神都龙王那个案子办完之后呢 升官了、 升官了、然后 大理寺卿， 哎对对对啊，然后也给他那个就是那宝贝了是吧。 对，刚当中我们听到预告片里边一直有一句话特别的这个醒目，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狄仁杰很关键的一句话啊。据说大理寺卿这样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个朝中有很多反对他的声音，武则天呢很忌惮他手中那个叫亢龙锏， 亢龙锏，亢龙锏， 然后呢，江湖术士和外族人各种的外患，对这个狄仁杰内心冲击很大，出现的心魔让他这个胸口发闷啊，头巨疼，然后呢，这也是狄仁杰说是最强的时刻，也是他最弱的瞬间，在整个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就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会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他说必须牺牲小我才能完成大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对，其实这个。虽然说这大理寺卿这官呢就是三大司法长官之一，但是他其实只有三品啊，正三品。 哦， 那 这个 官职 级别不高是吧？ 对，那这在朝中那比他官大的有的是啊，是吧？可见其实他这个遭遇的这个阻力也应该是不小。 这是说到狄仁杰本人，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武力担当，就是尉迟真金，冯绍峰演的一个人物。这回呢也升官了。 他也升官了， 就是一人得道，不是， 嗨， 这不是跟着升官了嘛，然后冯绍峰呢，据说他这回会让他的角色尉迟呢有一点中二，他说时常是怒目圆睁来表现他的饱满情绪，他那眼睛本来就不小， 对啊， 徐克的这个狄仁杰四大天王呢，已经宣传力度非常之大了，到这个暑期上映的时候，应该说基本上感觉在这个类型里面没有什么对手，但是呢。他又撞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另一部电影，就是 首饰 开心麻花的，你这 首富啊， 你是看上杜十娘那盒子了吗？开心麻花这个品牌是相当有影响力的，而且呢，人家这也是一个延续性的作品，对吧？ 没错，对，这个导演仍然是闫飞、彭大魔啊，对这个剧本也是深耕细作呀， 对， 值得期待。 他们把这个片子叫做特效大片啊，笑是笑容的笑。 其实我对你非常了解，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你把你的身体开发到了极致，做过日料， 吃饭吗？ 听过女足， 好运侠，我真的很牛牛。 最后当了人体模特， 麻烦控制一下。 不好意思，昨儿看球失态了。 你坐着可不像是看球的梦。 你说那些都是我的业余爱好。 不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核桃的价值是它的营养价值，一口价咋的得10万吗？ 这很牛逼。 800。 多余啊，就是典型的穷的时间太久了，爆发户心态，自卑。 他越顺利越会拼命的鞭策自己， 就是喜欢炫耀。 对，有 事。我想把你这儿全包下来，一天得多少钱？ 本酒店是会员制，只对会员开放， 一天起码也要10几万。 行， 那咱非会员一天怎么着也得20万。酒店老化了，就一天奔30万去，加上点精神损失费，一天50万， 肯定。 一个月2000万，行不行？ 不会太为难你了。 得嘞，朱爷，里面请。 我门锁了吗？ 可以啊。 这个人物在《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主角应该叫王多鱼是吧？啊，这多鱼， 多鱼， 这多呢是多少的多，鱼呢是这个吃鱼的鱼。 嗯， 王多鱼， 王多鱼， 这名字起得好啊。 对，就很难让人觉得他不让人讨厌。 多鱼，这个剧本呢，还是后来有了沈腾、张一鸣、常远、艾伦、魏翔、王成思、陶亮啊，也就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 哎 这些人都回来。 对，对，尤其是我这就特别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组合，就是艾伦、常远，不是那个聂远，不是那个常远， 到底是谁？ 性格温婉的常远 啊，这回呢，这么多人都回来了，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回来。 嗯， 马丽， 马丽，哦， 马冬梅 没有，马冬梅 是吧？ 嗯， 所以这回呢，有很多人也觉得也很奇怪。所以呢，在我们看到《西红柿首富》，他们说第一个特点是它才是正根，就是《夏洛特烦恼》的续集 啊、 哦、啊，说是这个正统续作，所以有人就很担心，说这个正统续作能不能延续上一次的特别优异的成绩。啊，第一，他们认为说这个沈腾电影当中没有了马冬梅之后啊， 那 总觉得缺点什么。 他怎么会是这个《夏洛特烦恼》的续作？ 我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在第一个《夏洛特烦恼》里面，难道出现了西红柿吗？有没有？ 而且马冬梅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 没有印象。 但是有一个可能延续的一个精神内核是这样的，在第一部，就是或者说在《夏洛特烦恼》里面， 嗯， 它是一场梦境，对不对？ 嗯嗯嗯。 在这部电影里，你以为他真拿了十亿一个月要花完呢？ 啊。 他一定也是一个梦境啊！到最后他还是要回归，就是自己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啊，或者说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呢，还有一个特点是跟前作不同啊，它跟原来的什么《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原创作品，它并不是在舞台上已经千锤百炼的作品。 嗯，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也对他有点担心是吧？或者说拭目以待吧， 嗯， 看看这个能不能够延续之前的口碑啊。我觉得这也是闫飞、彭大魔二位导演呢这个一个新的征程，就是将话剧改编电影的这个路走完之后，现在开始原创电影作品了啊。 对，我想也没有那么多的话剧让他一直把它，对吧？ 嗯， 就是话剧舞台话剧改成电影， 这个就说明人家始终是走在前面，对吧？ 嗯， 就是随着那个成功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大批的这个后来跟上者啊，不是居上者，也开始玩那路子啊，话剧改电影，人家好，人直接原创了啊。 嗯嗯嗯，刚才提到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究竟各位会选择其中哪一部，在这个周五作为你的第一选项啊？ 嗯， 因为片单当中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是两部都要看的， 哎， 哪一部才是最终你的第一选项？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之后直接回复给我们就可以。 嗯， 刚才提到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呢，其实在最近呢，它的宣传的物料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有一首歌啊，我觉得很适合给大家听一听，这是我刚刚发现的《西红柿首富》的一个推广曲，你猜谁唱的？ 谁唱的？ 赵雷。 哦。 民谣式的作品啊， 嗯， 它的名字叫做《彩虹之下》，然后我们通常会说《彩虹之上》， 嗯， 是吧？ 嗯， 它叫《彩虹之下》，彩虹下面， 嗯， 啊，来听听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四点有戏啊，周一小盘点的时刻。 哎，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给我们，你最想看的究竟是四大天王还是西红柿首富？ 嗯，您回啊，不白回是吧？ 嗯， 啊，我们先把这个小甜点埋伏在这儿啊。 嗯。 本周或许真的有真正的小甜点啊！ 哎，来看看这个，刚才有 Ranger 这位朋友说， 嗯， 夏洛特里面的那个车站写的就是西红柿，给我们一个提醒啊！ 哦， 哎呦，我还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嗯， 善于观察就是好啊！唐吉之华说必须看，徐克的片子必须看，赵又廷的片子必须看啊！超级粉丝， 嗯， 来我们听一听《彩虹下面》，来自《西红柿首富》的推广曲。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